5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 101.5， 冇升跌。另外，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近期虚拟银行推出设计特别的个人信贷产品，包括跟存款、薪金等挂钩的贷款产品，亦都可能涉及新的分期付款方式，已经要求银行加强对客户的披露，例如清楚说明贷款相连存款的户口能够获得较好的存款利率金额或者利率上限等。这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如果有酷热天气警告，工作的时候小心中暑啊！ 酷热天气警告，身子弱的人才要怕啫。 咁谂你就错啦。当有酷热天气警告的时候，可以将工作重新编排至日间较凉的时间和地点，安排更频密的休息时段。 想知点样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的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十项全能主持余翠怡，我想送五月天的《倔强》俾香港队打气。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都是讲我们怎样在困难当中不要放弃，最终一日都会是浴火重生。我希望香港队都可以在奥运会里面取得佳绩。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先同大家講講啦。天文台因為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啊，啊，而家早出廣東廣西都要講。星期日朝頭早啱啱琴日朝頭早我講嘅嘛，我做廣東廣西啊嘛，又係講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咁而家夜晚咧去到成11点啊，都仲係要講啊。好啦，咁啊，今晚咧直播室咧，我哋請到一位嘉賓啊，黃家靜啊 ，Hello KJ 啊，一間就叫佢 KJ 啦。咁啊，有阿 Dan 葉君耀同埋馬恩智嘅。咁啊，題目就好大嘅。咁其實我哋冇咁叻，可以講到咁大。的一个题目叫做香港古典音乐的明天。主要改这个题目呢，就我觉得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这十几二十年尤其是回归之后呢，咁有好多细路仔学即古典音乐嘅，即系细细个咧学芭蕾舞啦，学弹钢琴啦，学呢个拉小提琴啦，咁呢啲冚唪唥都系古典音乐嚟嘅。咁而咁多年嚟咧，就系根据呢个考评局啊嘅统计咧，哇，每年咧即系参加呢一个考试啊，考咩啊？ 音樂啊、藝術類嗰、那個嗰、那個市咧，哇，都成十萬八萬人喎、啊。咁啊，當然唔係全部都係考音樂嘅，亦都有其他方面嘅藝術嘅。咁可以見得咧，即係好似啊，好似我嘅感覺就係、是，咦，個係藝術氣氛好似好咗喎、啊。咁啊，照計嗱，你細細個由三四歲開始學琴，咁你學琴一定要聽㗎啦，係嘛？咁而且好多家長都係㗎，哇！有咩表演咧，亦都會帶佢去聽呢一啲演奏會啊，或者呢一啲咁嘅表演嘅。咁應該咧就係話，第一點解咁多人出唔到一幾個咁啊？除啊 KJ 唔計啦，我哋唔計你啊，即係出到一啲即係演奏家，或者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古典音樂嗰個藝術氣氛啊，即係譬如話有啲咩重要樂團嚟香港，哇！白冷白冷有去搶飛啊，或者即係香港自己嘅都有一啲演唱會嘅，但係唔係好多咋，係咪 KJ？ 香港音樂家其實多嘅，因為多人讀嘛，而即係而家去到廿一世紀，即係好多回流咗。但係我諗到最後係講緊話，你讀完或者你讀緊嗰陣時候，你嘅世界觀，你嗰個 aim 喺邊度？ 係， 即係譬如如果比起可能咧，有韓國啊其他地方，佢哋如果佢 aim 係最高嘅，或者佢 aim 係想做一個演奏家嘅，咁出到嚟咁咪多。但係如本身讀緊或者想做藝術音樂藝術嗰啲人，如果佢嗰個心願都唔係想去做個 level， 咁你好自然有其他。choices 可能你好簡單，可能去比較教學多啲啊，或者伴奏或者做音樂生意咁樣多啲。咁所以我一到翻到嚟係講話，究竟我哋讀呢樣嘢，或者咁多人學，你頭先講每年有100,000人學，咁佢哋到頭來老師想教佢哋嘅嘢，再加到佢自己嘅嗰、那個，如果佢想選擇讀音樂，佢嗰個 aim， 佢個目標係去到咩 level 咧？ 咪考級咯， 係啦。 是不是最簡單的啦、即是考級咯。咁你考到八級就叻過七級啦，七級又叻過六級啦，六級又叻過五級啦。 是不是最？但我成日聽收音機或者好多傳媒都講咧，話英國嘅考鋼琴嘅官咧，係派得最多係嚟香港。 哦，呢、這個絕對係啊， 係咪真最真㗎？係嘛？ 係。咁呢個好多年㗎啦。但係老實講，但考試有佢好地方嘅，即係如果喺我唔知幾多年開始，可能係80年代開始啦。如果唔係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嗰啲嘅考試喺香港，香港唔會去到今天有咁多人學嘅。咁呢個有一個社會嘅一個社會經濟學上一啲嘅好簡單嘅原因，因為佢需要證書去令到自己嘅小朋友 outstand 嘛。簡單嚟講就考學校。咁呢個好正常嘅。咁如果你冇呢樣嘢，或者你冇加埋校際音樂指個比賽嘅話，其實唔會咁多人學嘅。 咁又係好耐。 咁唔會咁多人學，就唔會咁多人最後去咗讀音樂。即係簡單嚟講，如果我以前細個冇校際音樂絕冇皇家音樂學院考試嘅話，我今天未必會做咗音樂家嘅。咁但係我諗到今天21世紀2021年，我諗。需要想的就是咁下一步，你除了你就咁讀完音樂之外啦，咁你下一步其實你呢個社會的音樂藝術家，他哋其實想做乜嘢咧？好似你頭先講，究竟佢出唔出到做所謂演奏家咧？咁、但係當然我需要當然都講就係話， 但阿記者呢度我停一停你，因為我想插一句問你一句，即係嗱，既然咁多人學，係咪你覺得即係香港嗰個音樂氣氛，尤其是古典音樂啦，我哋唔計啊，即係音樂氣氛你可以包括你聽好多 Mira 啊，聽好多流行音樂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嗰個音樂古典音樂嗰個氣氛係咪好咗咧？ 哦，我覺得係好好嘅， 係嘛？ 我覺得係唔錯嘅，老實講，但係比例上應該更加好啫嘛，因為我哋成日話係文化沙漠，我又唔覺得文化沙漠嚟嘅。譬如話我哋有一堆嘅音樂人做咗個 brand 叫做 Ginger Music 抹薑咁。其實我哋發覺好多人支持音樂，亦都音樂圈入面除咗古典之外，其他嘅爵士流行都有好多音樂家。 中樂都開始開， 中樂都當然 多啦， 係啊。所以其實一直進步緊嘅。咁同埋香港嘅社會其實好新啫嘛。即係如果你真係比嘅，佢唔係真係好耐嘅啫。 即係個文化根底未夠。 係啦，咁但係而家其實你因為頭先講咗就係因為音樂考試、音樂比賽啲，就令到咁多人學啦，咁係好事。但係到今天，我都係翻翻嚟就覺得，咁明天點咧？因為你唔會想一個社會學一個所謂一個傳統西方嘅傳統音樂藝術，去到 let's say 我哋幻想20年之後，2040年同今天係一樣噶嘛？就等於2000年香港嘅 let's say 話古典音樂圈嗰個氣氛同今天嘅氛圍係應該唔同噶嘛？ 係啊， 咁由邊個做嘅咧？咁我 所以我就係想首先問下你，就係話其實係唔係真係呢廿年裏面有好大嘅進步或者？ 我覺得 係 噶。 是吧 我覺得是、 即係我哋已經有個土壤啦、 我覺得絕對土壤同埋人才甚至觀眾，我覺得都越嚟越成熟噶啦。咁所以下一步即係我自己一個我其實啱 turn 30歲啦。咁我就覺得我所以我呢個 generation 係有個責任一齊去諗，一齊去做，或者去討論下一步應該點樣。咁呢個係我。 每一天都問我自己下一個 project 點解要做呢啲嘢嘅原因，就係話我哋咁呢啲人啊啊唔錯，咁咁可以 有咁多 嘅 人 點樣走下去咧？ 係嘛？又即係原則上亦都 咁。KJ 呢個問題其實由你細個見到香港嗰個教育古典音樂嗰度啦，係咪到今日嗰個問題冇變過啊？ 你講考試音樂比賽嗰啲？ 系啊，成個現象啊！ 好啊，你講呢個夠幾有趣啊！嗱，我諗嗱一直都咁多人嘅，我諗嘅人數只有多冇少嘅啫。咁可以問嘅就係點解咁多人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我唔係話佢哋做得唔好，其實香港嘅音樂人才都算頗多嚇。係 咪？ 係啊，咁有好多原因嘅。我但我覺得其實一樣嘢，即係老實講，我今天唔係一個學生，唔係淨係一個學生嘛。咁所以其實我諗嘅就係、是我而家細我十年或者十五年嗰啲人，佢讀緊音樂，或者佢準備讀音樂，咁我點樣 set 我 example， 或者我點樣令到個土壤？因為而家我係農夫啊嘛，咁我點樣令個土壤更加可以容納到更加多未來嘅人才？ 係 係。咁佢哋咪可以讀緊嗰陣時候覺得哦，原來我可以咁樣做咯。 係。 咁我覺得依樣嘢係好重要嘅，亦都係今日可能 學生都會問嘅。嗱，譬如我去學音樂，你係我老師，我都會問，即係我嘅將來可以點咧？ 冇錯冇錯。 同埋呢樣嘢一定問噶嘛。 係啊。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父母立場就話個小朋友假設啦，佢得六歲七歲， 係啊， 你做乜教佢咁多反思啫？唔多唔少都有個盲動嘅， 冇咁早。 唔係啊，即係你要話俾佢聽，你學咗先，你彈咗先，你彈多幾年，你先至去反思都未遲。六歲你叫佢反思呢個？ 當然我唔係叫六歲反思啦， 冇可能咁早。 我咁瘋狂嘅。 我俾錢，我俾學費你，你就去學。 但係嗰個風氣好得意。頭先講起依樣嘢，譬如話我細個嗰陣時候其實好多嗰陣時候，我 I'm sure 你都會認同就係嗰陣時候個風氣個講法就係、是、你唔好讀音樂，因為揾唔到錢，係 揾唔到錢。 咁、所以通常叫佢哋唔好讀噶嘛。咁而家奈何 for whatever reason 咧，係越嚟越多人讀嘅。 父母浪漫咗噶係咪？ 可能 係 噶。我覺得父母係越嚟越浪漫。我諗成個社會都浪漫咗嘅。 咁另外就係話佢好多中產階級咧，唔需要個仔嚟養家啦。係 啦，依個同七十年代係好唔同 的。我哋嗰陣時候即係喂老豆，喂你大學畢業咧就唔做工。俾家用啦，嗰啲唔使啊嘛， 冇錯。 你睇到甚至香港體育人才點解輩出都係咁解噶嘛？因為我唔使啲細路仔去養家啦。好啦，於是你有咁嘅才能，你有咁嘅興趣，你咪追逐自己嘅興趣咯。 你蛙艇劍擊香港係國際級嘅，你已經 係啊係啊。咁但係講起依樣嘢就話，點樣令到依一堆所謂追尋夢想嘅體育人又好，音樂人又好，令到佢更加有條件去追尋佢嘅 excellence， 甚至可以有一個可觀嘅回報。咁依個都重要嘅。咁有啲可能係政府嘅 support 啦。咁有啲係嗰個土壤嗰個經濟圈，令到佢可以更加多機會咯。 嗱，如果咁咧，又可以比較。外國，外國通常咧好多即係所謂善長人翁嘅，就好中意搞藝團嘅， 係， 亦都好中意即係俾錢出嚟嘅， 係 嘛？即係好多尤其是啲大企業啊，你香港都係啦。老實講，你好多香港藝術節，你如果冇嗰啲贊助， 係絕對 淨係政府俾錢，你根本 冇錯冇錯，係 嘛？係咁，但係即係呢方面會點咧？ 哇！依、這個你講得好有趣，因為就係講個商界點樣，或者係。有 resources 嘅人，佢哋有冇呢個心或者呢個文化？我覺得係一個風氣嚟嘅，去多啲去 support。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同埋所有嘅藝團都需要呢啲嘅贊助先做到嘅。咁我相信譬如韓國都有好多呢啲 sponsors 先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咁呢個係絕對其一啦。 講起韓國好啦，真係要問下啦。你喺美國成日撞到韓國嗰啲。 係啦。咁但係呢個如果要講起呢樣，我就講起點解亞洲唔同地區有咁多人讀。音樂呢樣嘢，咁我覺得somehow除咗印度之外somehow除咗印度之外咧，華人呢一個種類咧，係特別追從呢個古典音樂， 西方古典。 係啦，咁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因為佢，我哋必須承認佢某程度上係。represent 咗一種嘅階級嘅一種嘅身份， 個形象靚啊，係嘛？ 係 啊，印度我知點解，因為佢哋自己本身音樂太豐富。 係啊，你可以咁講，冇錯。 真係嘅，佢嘅音樂嘅水平其實好高，係啦，即係無論係流行嘅音樂啊，甚至所謂嚴肅啲嘅音樂啦，我哋唔能夠叫佢做古典音樂，因為古典音樂淨係講歐洲嘅。 你講得好啊， 嗰百幾二百年。 即係我比賽咗唔少年，包括細個嗰陣時候，我差唔多你咁樣講，我未遇過一個由印度出嚟嘅 古典音樂。 手未見過，但大陸當然係數之不盡啦。 但我都記得佢都有個好好嘅指揮家。 冇錯 ，Super Mater 嚇 ，Super Mater 係啊 ，Super Mater 我都研究過佢嘅故事嘅。佢好似佢老豆咧係第一個喺印度嘅指揮嘅，所以佢細嘅就喺佢嗰度打滾，跟住就好似唔知去咗邊度，就好似去咗維也納嗰度再發展。同埋佢又唔係猶太人。 人，但係佢就最後去咗猶太嘅地方，以色列做一個音樂總監。 係， 其實佢係另一個故事啦。 可能佢個家庭係另外一種 啊。你覺得好啱啊？你覺得非常之啱。但係深刻，我成日都諗點解華裔嘅人係特別？譬如話，我有個朋友，佢係好出名一個加拿大嘅華人嚟嘅。咁我佢最近整一個 event 咧，我就發覺哇，全部都加拿大人嚟參加，但係所謂嘅加拿大人咧，全部都係華人嚟嘅。咁喺馬來西亞一樣，其實我馬來西亞人嚟嘅，我爹哋媽咪馬來西亞人嚟嘅。但係你同一樣嘅啦，馬來西亞嘅華人咧係佔咗馬來西亞人嘅總嘅人口嘅三分之一。但係馬來西亞入邊學音樂嘅人全部都係華人嚟嘅，所以華人深烤係好好好。我咁我唔想講話全部華人都係崇洋，雖然有可能有少少嘅少少因素嘅，老實講 有唔係崇洋嘅問題。我覺得就係因為呢、這個我都同阿梅講超傾過呢個問題，就係話中國音樂係真係唔 popular， 即係 你講淨中樂，你淨 中樂啊，中樂係只有即係我啲父母啦，即係嗰一輩佢可能聽粵曲啊，聽嗰啲，但係咧第一 佢做唔到 popular。 上一輩嘅中國人咧識演奏嘅好少。真係唔多嘅， 就令到年青一代冇呢、這個 冇呢個習慣。譬如佢唔會識細個咧，走去學二胡啊。因為中國嘅樂器亦都唔多，有啲你學點學點會去學古琴啫，大佬？你買唔起個古琴，古琴好貴啊！ 我必須好小心，因為我唔想絕對唔會想，但因為我都唔係中樂嘅專家嚟，所以我只話我都會好有趣嘅。點解西方呢個音樂會喺華人社會可能比中樂更加所謂重要咧？呢、這個好，呢、這個好有趣嘅。 係其中一個可能咧，就係話即係踏入現代社會之後咧，即係古典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啦。佢係真係能夠表達出一啲喺呢個社會我哋會碰到嘅或者感受過嘅一啲感情或者一啲感受，但係呢個咧即係你傳統中國冇嗰回事嚟嘅。譬如話， 嗱你講嘅就唔係，嗱你講嘅就唔係我講嘅， 係當然呢個我講嘅，呢個係大嘅。 唔係大家可以回翻帶，譬如睇翻七八九十年代大學嘅樂團，你都見到其實嗰陣時咧都我哋可以話嗰陣時嘅大學中大港大啦，就呢兩家。他哋都好國際化㗎，而佢哋嘅樂團咧，好多 recruit 你任何外來生入嚟參與。但你睇翻嗰陣時啲相，大部分咧都係西樂不得西洋不得止啦，仲要係好多係華人參與嘅。 係係啦，好多好多。 咁即係翻到嚟就可能佢其實想學西方樂器，去證明自己嘅。嘅 level 咯，同埋提高佢嘅社會身份啦。呢個 依個你唔必須承認嘅。 係啊，呢個承認嘅，呢個唔係崇洋。 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咧，依個西方嘅古典音樂咧，即係無論你話個依個社會，你究竟佢有冇過時都好，其實佢喺過去一百年，佢係征服咗全世界。 哦，呢個 真。呢個軟文化， 軟實力冇錯，我就想講，佢完全係征服咗依世界。 嗱，我係過來人， 好簡單啫嘛。你西方歌劇有即係都有好多個講呢個瘋狂嘅。中國音樂，我問下有冇一首歌講瘋狂咧？ 係 揾唔到，因為唔係啊，即係中國嗰個音樂嘅文化， 佢個 focus 都唔喺呢個 文化，唔喺呢度啊。佢樂係要所謂和啊嘛，即係要一種和諧，即係令你嘅心情，即係你明啊？即係佢要有咗一個文啊，唔係呢個我講嘅。 但我唔敢，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又唔會想講話究竟西方音樂係咪高層次過中國？ 而係話即係 佢關注嘅焦點。 唔係因為現代社會嘅個生活複雜咗，現代人嘅心理都複雜咗， 所以佢需要古典音樂。 係啊，呢個真㗎。嗱， 呢個唔敢講。 呢個你睇即係由呢個十八、十九世紀開始，真係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西方古典音樂的確嘅樂理係深奧啲、複雜啲， 可能 呢樣嘢係真嘅。 但係當然啦，亦都古典音樂有另一個可以下一節講，就係關於古典音樂需唔需要 evolve 咧？因為頭先我哋講西方音樂，其實我哋講緊係過去嘅西方音樂喎，唔係今天嘅西方音樂。咁啊，都應該另一樣嘢承認咯。 呢個 我諗係個 package 個形象啊啦。譬如阿馬 Sir， 你以前細個啦，如果你話俾屋企人聽，或者有身邊有任何同學話你彈吉他咧，覺得係飛仔、喇叭褲。油脂仔係咪啊？咁如果你同你父母講，喂，我想學 violin 喎，如果佢 afford 得到，實會俾你學嘅，因為個形象個 package 係靚啊嘛。 冇呢個概念，你唔使諗。 喂，你覺得我啱，所以 係啊， 好 唔同嘅， 好衰咁講咧。我覺得咧，越有錢人咧，就越唔會學唔係古典音樂嘅樂器啊。 對， 你講一次，你講一次。 越有錢人咧，即係你有錢，你唔會想你嘅仔女學好似你頭先講吉他，which係好奇怪，我係唔贊同嘅。 係， 因為你講明嗰啲你會覺得好，即係我 observe 到，而我唔係話係應該，但我 observe 一個現象 係啦，即係你所謂越高收入嘅人通常會俾佢哋學所謂西方嘅古典音樂 ，which 潛在咪即係話嗰個所謂嘅身份咯， 即係弦樂、管樂都係， 係啊， 擊樂都 係，係啊，但可能佢哋會覺得即係頭先講就話，哦，打 band 就係嗰啲爛仔先打 ，which is not true， 係 not true， 但係。就有呢個華人一個 stereotype， 係啦，依個潛意識上嘅一個睇法咯。 唔係，咁我哋細個咧就唔係，因為古典音樂太貴啦。 啊，依個另一樣。 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即係如果你講香港即係五六十年代咧，你冇可能，即係你一個吉他，可能甚至你唔使揾先生啊。 係， 你買本書都可能已經 係。咁即係你啱啱講依個古典音樂嘅門檻係好高， 我 係絕對認同。我仲係覺得唔應該，但係佢事實係咁樣。 唔係，但係仲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咪真係要好早學咧？ 依、這個亦都係另一個問題，係啊， 彈琴一定要早學， 一定要。I'm so sorry to say， but yes， 即係早到係幾多咧？三四歲， 六七歲一定要掂咯。如果你十至十一歲先入門，你未必會做到最高 level、哦。我宏觀冇人係例外。 KJ 最中意係咪其中一個作曲家舒曼？ 舒曼 佢好遲先至學琴啊， 所以佢咪 手指都硬曬， 所以佢咪做唔到演奏家咯。 佢人生一大遺憾之一嚟，佢覺得係 啊，某層 可以再俾人彈，但唔係自己彈。 系啊，佢老婆弹啦， 系咯，即系啦，所以一定要后生玩嘅呢啲就 系依个系即系个入门门槛高系一个 it is what it is， 所以 系 个 呢样嘢系咪历史上即系佢一开始有古典音乐已经系咁？ 唔关，其实唔关历史上，系关人类嘅学一个技能嘅手， 即系 嘅 nerves 啊， 即系个神经啊，音乐越嚟越复杂啦，于是你又要越早学， 因为佢嗰个技巧性太高， 太高系 yeah right。 是咁嗰陣嘛， 即係等於我哋中國人講話學舞都係嘅， 係啊， 十幾廿歲開始走去打， 唔通你學芭蕾或者學芭蕾舞 都係，你都拉唔到條一字馬， 係啊， 咪芭蕾舞又係鬼佬嘢啊嘛，我哋 所以佢係一個某程度上已經過咗時，但係佢同時間佢入門門檻需要嗰個因素好高嘅一個嘢咯，係啦，咁 anyway。 聽第一隻歌啦， 好啊！呢個係我第一隻碟入邊嘅 bonus track， 咁呢首歌好出名嘅，係巴哈嘅。G 弦上的咏叹调， 系 Air on the G string， 冇错。 好，咁啊，听完一阵翻嚟，我哋再倾吓。 好。

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认定巴勒斯坦是神应许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一直想夺取整个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多年前已经从巴人聚居的东耶路撒冷兴建犹太殖民区，并不断向西岸伸展，企图打造大耶路撒冷地区。在扩建开垦过程中，几乎每一日都有巴人房屋被拆毁，而且成为一种有系统清洗巴人的长期政策。特朗普在任的时候，除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外，也都承认原本不合国际法的犹太殖民区，这样就鼓励以色列变本加厉，加速驱赶巴人，并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进一步歧视境内的巴人，冲突似乎是没完没了。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啊，咁啊又再继续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哇！而家咧都差唔多十一点几啦，都仲有三十度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晚请嚟黄家正啊 KJ， 咁啊加埋叶君耀同埋马恩慈同大家讲香港古典音乐嘅明天。咁头先咧，即系喺呢个 break 之前咧，我哋就听咗呢个 Bach 嘅。Air on the G string， 咁一个古仔嘅话咧， 系啊，有个传说嘅，就话咧，嗱呢个就 G 原上的咏叹调嘅钢琴版啦，咁啊，正话由阿黄家正就独奏啦，咁、其实咧呢首歌咧背后有个古仔就系咩咧？就话啊巴克咧，如果听过佢啲音乐咧，就话知道佢有三个时期。咁如果廣東話俗啲嚟講咧，就係佢踩爛咗一個牆，再去另外一個。意思即係話咧，佢啲人際關係咧都麻麻地嘅，同啲樂手啊、側邊啲貴族、佢啲老細咧都唔係好妥佢嘅。咁有一次佢俾人整蠱咧，就喺晚年嗰陣時候，咁佢就作咗一首曲咧。之後咧，佢用佢自己係彈個大提琴嚟演奏嘅。點知咧有四條弦咧就俾人搞斷咗。行到埋去先知，其實咧現場已經有好多人咧預咗睇阿巴克出醜嘅。但係佢就拎住一條弦。就搞得掂，就 即刻作呢只， 系啦， 即刻作呢只资源系嘛， 系啦，咁就话即系话可以喺好大嘅危机之中咧，就揾到转机，即系一个好正面嘅信息都睇到喺呢、這个传说嗰度嘅。 唔系，不嗰阵时好兴即兴演奏嘅。 哦，呢、這個另一樣嘢好深奧嘅講法， 即係貝多芬啊， 呢個係 education 上喎，即係點樣教育音樂呢樣嘢？你覺得啱啊？嗰陣時候嘅教音樂嘅方法未必係好似而家睇譜咁樣，佢哋係從一個音樂樂理上多，即係嗰啲叫做 figured base， 咁即係有個數字，咁就佢上面俾你去所謂嘅即興啦，或者係你隨心發揮咁樣。但係呢個另外一個好有好遠嘅話題嚟㗎啦，係啊，你講得好啱啊， 即係等於 jazz 都係㗎，因為 jazz 係。所以 jazz 系同巴哈嗰阵 baroque 中嘅 training 系一样嘅， 系啊， 系你讲得好啱。 咁啊，就系因为黑人根本都唔识睇谱， 嗱都可以咁讲。 系啊，嗰啲文盲啊，连谱盲嚟嘅， 嗰个即兴性好犀利。 系 ，OK， 咁啊好啦，咁啊呢首歌咧都令我好怀旧嘅，因为我哋以前咧吓粤语片咧就喺呢个未曾开画之前咧，一早入咗去啦。咁然之后仲系未开幕噶嘛，而嗰啲电影有银幕噶嘛，真系有个幕要打开，咁你先要放戏噶嘛。咁咧就通常就呢只罐头音乐， 罐头音乐， 所以咧听到熟晒，后嚟先知啊，呢只叫巴哈。 哦，原来系咁啊！ 系啊， 系钢琴版还是系？ 唔系， 可能应该系原乐版。 原乐版，原乐版。咁啊，大家即系我哋呢一代啦，即系话即系五六十年代出世嗰啲咧，所知道嘅古典音乐咧，一定系听粤语片嘅。粤语片好多只嘅，譬如一到咧，即系行雷闪电啊，即系山泥倾泻咧，就系咩噶啦？就系柴佬嘅悲怆噶啦。 係咪啊？ 即係嗰首 meditation 係 啊，咁然之後咧，男女嗌交咧，咁個女仔喊曬啦，咁就少女的祈禱啦。 喂， 我 meditation 咧， 阿馬 Sir 啊，我啊八十年代出世啊，睇嗰啲電視劇集啊。一男女親熱咧就播 jazz 噶啦，一定係有 saxophone 嘅，佢沖涼啊啲咧，啊啲港產片實有呢啲 嘅，即係一種 connotation 嚟嘅。 我唔知點解，我聽到嗰啲就諗到嗰啲畫面，可能就係成日睇啊細個，係啊。 後即係以前啊，以前嗰班粵語片嘅，因為冇辦法啦，冇辦法即係俾錢到自己再，而家就全部啲音嗰啲電影都係寫。特別寫噶嘛，為嗰套戲嚟寫音樂， 尤其是八十年代港產片， 一定揾罐頭音樂噶啦。其實後嚟到七十八十年代嘅港產片都係咁嘅。咁但係粵語片咧就多數用呢啲古典音樂。 真係啊，我真係唔知道。 係啊，我哋要問一問 KJ 啦。你好細個已經去到外國，即係佢嗰時係去捷克啦，係咪 啊？係。 咁你其實有冇啲嘢咧係外國係可以我哋可以借鏡 嘅？嗱，第一樣嘢，我雖然人哋成日問我喺外國讀書點，但我唔想講到好似喺外國就係好啲咁樣樣。 唔係㗎。就講佢啲， 唔係首先，第一個問題咯，就係係咪非去外國不可咧？嗱，譬如話我去到中學畢業啦，我考到八級啦，啊，無論你乜嘢啦，我想繼續去， 我明白， 深造音樂啦，咁我點辦咧？ 係，我都係想講，就係話，我當然會講外國嘅經驗，但我唔想講到好似外國一定係好過香港好多， 唔係絕對唔係。 好，咁我去到外國，我覺得。第一樣嘢唔關係咪一定係學音樂事，我覺得係喺人生經歷上，你會見多咗好多嘢。原因唔係因為人哋嘅嘢叻啲，但係種類嘅人會多啲。我唔係講人種，我係講話 type of people。 係係， 即係有啲人即係性格上，係即係個性上嗰啲嘢係會眼界係會闊咗。 係， 我覺得依一個可能影響音樂趣味更加多嘅。 但係讀音樂嘅人會唔會好忙咧？因為 會唔會好忙？ 係啊，練練 哦，咁一定啊， 十個八個鐘頭，咁邊有得閒去應酬？點樣得閒做？ 唔係，你忙還忙啦，但係你當然係會認識好多人。我始終喺個大學嗰度讀書噶嘛。咁我覺得依樣嘢，依個係依個啊學業上嘅生活上，你係見到同埋學識好多唔同嘅嘢。同埋有時可能個城市帶俾你好多嘢。譬如我依排喺倫敦，咁喺倫敦你睇 museum 又好，你睇嗰啲嘢係會吸收好多咯。好，講翻學音樂，我覺得香港其實有好頂尖嘅老師嘅喺學院上，佢哋以前都喺通常都係喺以前可能多數喺英國嗰度讀書嘅翻嚟香港嘅。咁而家當然都好多人去英國或者美國或者更多人去歐洲啦。我會覺得整體上佢哋都係嗰句，就係佢哋種類唔多多啲。即係種類嘅老師咧，四話，但係唔代表佢哋一定好過香港嘅老師。咁我覺得因為依個原因係一個出去見下世界嘅依個原因咧，我覺得去外國就會見到多啲唔同嘅東西。 係就 exactly 就係譬如話喺讀完中學之後去讀，一或同讀完大學之後去讀。 咁所以通常而家比較多係中學之後會去外國嘅。咁當然而家有其他另外一啲原因，就因為而家讀音樂唔係 sorry 細個學音樂嘅人嘅家庭比以前比較富裕多少少，所以佢哋比較多條件，讀完 DSE 就去外國讀音樂。咁而家 而家近依三四年更加多咧，係讀中三、中四已經去咗啦， 已經開始讀音樂。 咁啊，係啊，可以有讀一啲可能 pre college 嘅一啲 program 去埋外國。咁呢個係另外一啲非音樂嘅原因啦。但係越嚟越多去外國讀音樂係真的嚇，原因係因為整體上讀音樂嘅家庭背景富裕咗。咁呢個係有分嘢嘅。但我都想講多一次，唔一定代表香港係冇外國咁好嘅。 咁好啦，或者即係或者你講下啦，譬如話去美國或者去歐洲嘅分別咧。 美國咧，我會覺得佢係比較 functional 意思即係佢哋嘅學院嘅制度咧，就係一層一層嚟啦。即係佢本身一個學院先，簡單嚟講都係嗰啲噶啦，就係 bachelor 學士、院士到最後博士啦。咁因為咁呢個當然另外一個講法就係你讀完音樂做乜嘢？ 系， 依個直接關係嘅，因為到頭來你追尋夢想或者追尋夢想，你追尋音樂或者追尋音樂，你之後你都要揾嘢做噶嘛。每個人都會去到一個歲數叫廿三歲噶嘛。你廿三歲嗰刻，你已經讀完第一個學士，咁你之後點呢？嗱，有三條路嘅啫，一係咧就翻去亞洲，第二條路咧就係留喺嗰邊唔讀書做嘢，第三條路繼續讀上去。 係， 咁所以咧，通常都係會讀 masters 嘅。我嗰陣時有個笑話嘅，就係我讀第四年嗰陣時候咧，如果你喺嘅學校嘅走廊，你見到個朋友都係畢業嘅話，每個人嘅問題都係同一個問題，就係哦，where are you going to audition？ 即係你已經知道你跟住你唔係做嘢噶啦，而你係跟住去邊間學校再繼續讀書。 咁通常讀完 master 先就會去埋博士，原因係因為都係嗰句冇嘢做嘛。但係呢個遠啲嘅問題啦，即係全世界讀完音樂有乜嘢做？呢個咁好危好危險嘅topic嚟，當然係咪？ 當然啦，呢個就講競爭啦。即係通常嗱，你去讀啦，一般嚟講都係讀即係以 演奏 為主啦 ，performance 為主啦。包括或者你遲啲學作曲啊，或者學指揮嗰啲，嗰啲係 另外一樣嘢， 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嚇。咁於是你梗係一段時間，其實 有啲咩做？ 唔係好多人嘅理想，第一個理想，第一個 priority 做演奏， 演奏 係咁呢個係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即係翻到嚟就係香港音樂嘅未來，點解會咁講？就係話，如果我哋同一班德斯人，今年有300個人讀音樂，我同佢講話，你四年後你想做音樂家嘛？但係基本上你演奏唔到嘅，唔好意思。 係 咁，如果我同嗰啲人講，可能佢哋選擇唔讀音樂，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人去追尋夢想去讀音樂嗰一刻咧。佢係其實唔知道佢四年後可以點， 係 你係讀下先知，喂，原來冇嘢做嘅喎，嚇咁所以翻嚟，我個責任就係我要做一個頭先講嘅土壤啊嘛，如果之後讀完音樂冇嘢做啦 ，OK 翻嚟先啦，咁所以就翻嚟就話，咁讀完音樂有冇咩做？佢哋發覺可能佢哋唔係想做演奏的話，咁好多時候佢就讀完 master 就去到話 doctorate， 咁我翻嚟再比較頭先講話，你講你問美國同埋歐洲分別啊嘛？ 唔係未到呢度，我係想問下你，你再讀上去嗰個係唔係已經唔係再以演奏為主啦？係嘛？咁你會轉咗，你轉咗乜嘢咧？係完全 教學係嘛？ 一種教學或者學你嘅研究， 因為咧， 譬如話。喺去轉讀指揮啊！ 我覺得美國有一個都係軟同埋硬實力好強嘅，就係佢哋嘅學院制度係可以話全世界第一嘅，即係佢哋嘅 number of top universities 係好犀利。所以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讀 doctorate 咧，佢只不過係一個大好大嘅大學 ，let's say 耶魯大學入邊嘅 music school， 甚至 music department。所以佢哋 music school 嘅 doctorate degree 咧係好。多好重嘅 academic， 所以翻嚟頭先你答你嘅問題就係話係啊，你講得啱。佢越讀越上去咧，就越少彈琴，甚至咧茱莉亞最出名嘅，佢有一個佢哋學院面有一個唔係笑話嚟嘅，但係佢哋都知道就係、是、你讀到下 doctorate 咧，你到你第四、第五年、第六年咧，其實你唔識彈琴噶啦。 哎呀， 因為你太多 太多嘢冇時間練啦，已經係嘛？ 咁所以因為佢哋嗰啲人係好從呢個 functional 起，係即係你有一個 function 去最後要考大學嘅教職， 係 所以就會俾你好多嘅 workload 去做 research。 但佢冇一個專科叫做即係 teaching music as 一個 career 咁樣。 唔係有咁咪考教職咯，考教職教授 唔 係教授職位。 你唔讀博士就咁讀呢個得唔得嘅咧？ 唔得嘅，唔得嘅。你一定要有博士學位，基本上 先至可以去教嘅。 係啦，我再講一個笑話，我七年前要畢業嘅，係呢個真嘅。我七年前畢業，我嗰陣時候嘅所有同學，可能15位同學啦，全部今天都已經有博士學位， 係， 而佢哋冇一位是受聘用成為一個教授，好陰功啊！ 咁佢會做咩？ 即係咪出嚟喺啲細嘅鎮嗰度教下琴啊咁咯？如果留喺美國嘅話， 係你可唔係即係 咁 ？sorry， 可以教中學，可以咩嘅？ 都可唔係中學？睇你，如果你鋼琴都唔得嘅，因為你鋼琴人點解會喺中學唔會請你噶嘛？咁呢個樂器嘅應用性嘅另一個問題。當然 ，sorry， 太勁啊！即係好，即係個人工可能 唔係啊，佢冇呢個需求啊。個學校唔會請一個唔係拔萃唔會請一個鋼琴老師喺度教學生拔鋼琴噶嘛？你明嘛？OK， 咁大鑊喎，即係養肥嗰個大學嘅 department。 sorry， 不如再講多少少笑話。咁通常我啲同學去做乜嘢咧？通常韓國女仔就翻去韓國嫁人啦。如果佢想留喺美國，就嫁一個鬼佬。sorry， 我講 咁男仔點搞咧？ 我講得好似好苛刻，但呢個係我呢個 observation 到 嘅 殘酷 嘅現實。 係啊，跟全部佢哋覺得，如果男仔啊冇嘢做，我講真，冇嘢做就冇嘢做。 正話 KJ 講就話美國嗰邊係好 functional 好功能性啦。令我諗起咧，有個法國嘅哲學家就叫 Derrida， 咁咧佢70-80年代咧就喺美國度教書，有幾年教研究生嗰啲，都係都好好高端噶，你已經教緊嗰啲係讀哲學讀到去博士噶啦，都係唔係好正常噶啦已經。咁佢就喺美國有個現象好得意，佢話啲學生問佢。呢、這個問題係點樣？你俾個答案我。佢就話咧，嗰啲學生對老師嗰個關係咧，好似對住個汽水售賣機咁。我入個錢，你俾罐可樂我。我問你問題，你俾個答案我。佢話佢喺法國喺歐洲其他地方教書咧，嗰啲學生問嘅問題嘅方式咧，唔係咁 functional， 唔係話咁功能性嘅。 OK。 係啊，佢即係佢講嘅呢個現象 咯。你頭先講呢個比喻有啲似亞洲多少少。我因為你頭先講 basically 就係講話MC 啊嘛。 講得慢啲，諗清楚先講。係。 唔係你頭先講就好似話，好似即係亞洲式填鴨式啊嘛。 係啊。 即係我俾問你個問題，你俾個答案我啊嘛。我又唔夠膽講美國係咁嘅。 係。 但係美國。比較上多 functional， 即係可能佢需要個答案或者個 research 嘅形式可能比較多啲。OK， 頭先未答你，你頭先問我歐洲啊嘛。 係， 我覺得歐洲咧第一樣嘢，我淨係講佢嘅條件上，佢比較上需要啲嘅 research 少啲。 嗯， 可能因為佢哋比較 ，in fact 佢哋讀緊書人都唔係好介意你有冇博士啊。佢哋主要係想，因為始終古典音樂係歐洲出嚟嘅嘢嘛，所以佢哋喺佢哋嘅社會入邊嘅需求係多啲。 啱呢 個啱，因為佢社會入邊需求多啲，所以佢多啲機會可能做佢哋本身想做嘅嘢咧。即係話佢哋讀完之後想拉呢個室內樂嘅，咁佢哋會多啲呢一方面嘅機會， 即係多啲樂團啊，多啲 係啦，係啦， 呢個係啱嘅。 咁呢個就係個分別，但係有一個分別好大嘅，因為好似呢個現實就係現實就係咁啦，就係美國嘅錢係多啲， 研究嘅分定多啲， 學校嘅 scholarship 可能多啲。第二個就係佢演出費用啊。 嗯， 演出費用美國係高過歐洲嘅，冇得解，總之就係咁。 唔係同歐洲你都要學嘅語言先啦。 都係。 啊，正話講到歐洲咧，令我諗起之前電視播過咧有紀錄片啊，就嗰個大陸嘅父母點樣掟個仔女就去維也納嗰個男小童歌唱團啊， 係 好出名。我諗有 年 Vienna Boys 係啊，成200-300年歷史。哇，發覺華人嘅入邊嘅比率係好高啊， 係咪都高係咪？ 好高，一半以上都係華人入去嘅喎，哇，真係好犀利。 講到呢度要聽只歌先啊。咁啊，翻嚟再可以講講嘅。咁啊，呢一隻咧就叫做 Mindful of Things。 係，我想講一講咧，呢個係一個香港作曲家作嘅，係我個朋友叫 Joyce 張。咁演奏者係我哋一個 band 叫 Smash。係。咁啊，呢個我哋一個新嘅作品。 係。好啦，咁啊，聽聽呢只 Mindful of Things。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指出，去年全球饥荒情况急剧恶化，涉及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而相关影响无法全面统计。报告在意大利罗马发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处、世界卫生组织联手撰写。报告估计去年新增1.1亿人面临饥荒状况，相比前一年增加18%。营养不良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约9.9%，高于前一年的8.4%。在饥荒人口数目增长最快的非洲，营养不足发生率占人口的21%，比例是其他地区的2倍多。数据表明2030年消除饥荒的目标仍然需要通过付出巨大努力实现。警方国安处再拘捕多5人，涉嫌串谋策划恐怖活动罪，违反香港国安法，怀疑同早前涉嫌制作炸弹的光城者案件有关。英皇集团确认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集团的物业部员工，已经暂停有关员工的职务。据了解，警方相信今日被捕人士当中有2人是金主。警方傍晚约6点押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到湾仔英皇集团中心搜查，历时约45分钟。英皇集团表示全力协助和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亦都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律的违法暴力行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去年香港落实了香港国安法，今年亦都完善了特区选举制度，令香港社会逐渐回复正轨，但经历了2019年下半年的社会动荡，恐怕社会上的守法意识有所下降，治安及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林郑月娥出席香港杰出少年选举颁奖典礼致辞时说，上星期警方捣破一个策划炸弹袭击的组织，更加揭示有人策动年轻学生犯罪，情况令人忧虑，而作为成年人有责任保护下一代，给予适当引导。另外，林郑月娥呼吁家长携同12岁以上的子女接种新冠疫苗。大埔乡事会方美云楼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3死1伤，三名死者是一名42岁女子同埋佢两名分别13岁同8岁的亲生女儿，62岁男伤者仍然留医，佢涉嫌谋杀同纵火被捕。警方话两名成年人是情侣关系，相信因为感情问题争执，男事主涉嫌用利器袭击女事主，佢身受40多处刀伤，两名女童试图阻止而同样受袭。警方话凌晨接近2点接报单位传出争执声，其后再接报指单位有黑烟冒出，警方同消防先后到场，在梯间发现半昏迷的男事主，再在单位内发现3人，他们身受刀伤，已经失去知觉，送院后不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42点，上升7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375点，上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10.3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6，人民币6.476。英镑兑美元1.388，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45美元，卖出1,805.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系，啲超人好少唔听电话嘅，你有冇见到佢啊？ 你睇下，呢个咪佢嘅电话。 哎呀，我唔见咗个电话啊！ 哎呀，超人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乌龙啊？如果唔系咧，就算你有两个电话都冇用啦。 客当提点，多谢俾面。好彩我仲记得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做节目啫。 有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莲，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冇尸骸，天理何在？唔通真系好似尼采咁讲，上帝已死，定系上帝根本唔存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日本艺术史权威中野京子写的《胆小别看画》这本书，一共介绍了22幅恐怖的名画，向读者展示画作背后隐藏的黑暗，但很难在这里一一细述。我选出其中一幅众所周知的荷兰画家梵高的自画像作例子，给大家看看中野京子怎样以他的文化素养娓娓道出。 梵高是著名的后印象派画家，对20世纪的艺术，尤其是野兽派和表现主义，有着深远的影响。可惜他生前并不得志，他的画作亦都没有多少人认可，加上他深受精神病折磨。据讲在1885年到1889年期间，他画了40多幅自画像，展现了他的愤怒、疯狂和忧郁。 中野京子选出的是梵高最后一幅画自画像，创作于1889年，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在这幅半身像，画家以微侧的正面出现，背景是蓝、绿和灰色混合的漩涡和水纹状的连续线条，与画中人毛领白衬衣和外套几乎是颜色相同。这些细节和画中人面部的紧张表情和呆滞的目光形成强烈的对比。 画中人的神情骇人，面颊瘦削，眉头紧缩，双眼锐利，并且发出阴郁的冷光。妙在中野京子在解说这幅画的时候，提及1967年一部剧情片《将军之夜》，讲述二次大战期间波兰华沙发生一宗妓女被肢解的命案，由两大影帝彼得奥图和奥马沙利夫携手演出。 彼得奥图饰演片中的变态将军，有两次曾经在博物馆凝视梵谷这幅自画像，仿佛他的灵魂亦都融入了整幅画里面，整个人不时显出震颤和抽搐，似乎是说明画中人的目光将他的扭曲心态完全看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胆小别看画，作者中野京子，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再睇提大家啦，咁啊天文台仍然咧掛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噶嚇，咁啊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黃家靜啊 KJ 啦，加埋呢一個葉君耀同馬恩哲喺度講香港古典音樂嘅明天，咁好啦，嚟到最後一 part 真係要講香港古典音樂嘅明天啦， 嗯。我覺得啊，首先第一樣嘢就要明白嗰個 position 喺邊度， 係 即係點解呢個社會需要有嗰啲音樂演出， 係 即係包含到頭先我哋講所有嘢，因為頭先我哋講話有咩出路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佢本身揾唔到佢呢個社會有一個 position， 簡單嚟講， 嗯， 好，其實先我下一個月整一場演出， 係 我不過問題好簡單，點解啲人要嚟聽我場 concert？ 嗯， 咁呢個好簡單嘅問題已經答，已經要轉入到點解我哋要做古典音樂？因為如果其實我答唔到個問題，其實佢冇原因需要存在嘅喎。嗱，我哋保育啊，保育啫。但你如果你冇咗原因，我點解要做？ 即係功能價值啊？你話 功能價值 係咪？ 都唔係嘅。 我覺得係人哋究竟 appreciate 緊啲乜嘢？因為其實尤其而家網絡化，佢有好多嘢可以揀，佢點解要睇呢個人咧？如果唔係嘅話， 唔係同埋點解要睇現場咧？我聽唱片 係啦，點解睇現場覺得啱？係 係 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一個演奏家，我自己本人包括我的同行是需要想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不是我都是講過一句，就是20年後、 嗯、 我們不想我們本身，因為本身古典音樂已經是在做一個過去的東西的，我們必須承認我每一首歌都是過去寫的，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還要它不是香港寫的，它是講完拉威爾，可能拉威爾連香港在哪裡它都不知道，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想，就是說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在這個地方做這件事、有些地方可能它不需要想的，但是可能是韓國，即係話佢本身係就係想追隨嗰個所謂個社會嘅階級嘅身份咁樣，咁佢咪就玩咯。但係我覺得作為音樂家，你需要諗就係點人哋要聽。係。咁如果個人嚟睇，我就覺得佢我人哋好成日講一個字眼，就係叫咩舊酒新瓶嗰啲咧，我都唔認同呢樣嘢，因為我覺得舊酒新瓶都係一個手段，一個放大嗰樣嘢唔夠獨特，我覺得 originality 好重要。 係嚇， 咁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你首先要找到自己的風格，彈尤其音樂上入邊彈奏的風格。第二就是你係嗰個身份，你究竟可以在呢個藝術入邊講到啲乜嘢？ 係呢、這個 講到啲乜嘢好重要。尤其因為頭先講話純音樂啊、巴哈啊、貝，咁、但係而家講話我哋再攞出嚟，已經係玩咗十萬幾次啦。我攞出嚟再聽日下個月彈俾你聽，你要嚟聽，你要俾錢嘅時間嚟聽現場聽。你頭先講咁就等於我一定有個信息去講。咁當然啦，如果冇話都得，咁人哋都係我中意聽巴哈。 但係你現場一定有啲嘢係 original 嘅，係新嘅聽唔。 嗱，呢個就係嗱，阿 K 正，我哋喺咪後講啦，就呢單呢個咧，唔單止係香港嘅問題，甚至係大樂團。我正話提及嗰、那個大都會美國紐約嘅呢啲大館啊，佢都有呢個問題，就係話好多一直有買開飛入嚟睇嗰啲咧，佢哋睇到啲好，譬如睇歌劇，睇到好悶嘅情節，佢會諗翻之前睇過好好嘅，咁就彌補翻嗰段時候嘅沉悶。咁咧即係話佢一不斷會買飛睇，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吸唔到啲新嘅客户啊！即係你點樣將一啲即係舊酒新瓶啊？點樣一啲以前嘅古典音樂，我哋成日聽音樂都話古典音樂啦。咁你點樣有個方向、有個信息嚟包裝呢一個交響樂咧？咁先吸引到啲新人嚟啊嘛！ 但係只要好小心講呢樣嘢，因為咧，當我哋首先我哋成日講包裝同埋手段，即係 gimmick 嘅時候，譬如我講一句，我可以將嗰、那個講就尖東有隻貓叫做紀念歌，嚇我咧先話整場 concert 叫紀念與貓彈琴，我就擺紀念歌喺個鋼琴上邊，你睇啦，咁你好中意紀念歌啊嘛， 嗱 依個係一個好嘅手段，可能會賣咗2000個位，但係依個唔係推廣古典音樂。呢、這個只不過呢個 gimmick 啫嘛，好似我叫 mirror 坐喺第一行，你全部嚟睇 mirror 啦，咁樣都可以買到飛噶。但係呢個唔係嗰個重要噶嘛，所以我唔 因為佢睇完之後佢唔會再睇冇錯啦，正經嘅嘢。 所以 one off 嘅， 即係 one off。係 啦，我對呢樣嘢係絕對冇興趣。我有興趣嘅係我點樣將一個信息交俾我嘅觀眾，而令到佢哋係有興趣自己，唔係想自己，係我有啲嘢俾到佢。 而佢慢慢其實佢已經成長緊，或者佢更加深入咁認識呢樣嘢。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需要係演奏家主導。如果唔係，佢就會我十年後佢一定都有其他嘅古典音樂家噶，因為佢呢樣嘢即係肖邦唔會死嘅，老實講。但係講話點解十年後的社會，他仲想去聽，甚至是聽新的，不是聽翻四十年前的 Horowitz 彈翻，咁就係有依個原因咯。所以我覺得尤其亞洲啊，亞洲音樂家必須諗依樣嘢，因為都係講句，我哋亞洲嚟，本呢、這個唔係我哋本土音樂嚟噶嘛。咁所以我哋要去諗自己個 position 嗰個定位，先可以定立到明天嘅古典音樂點樣做。亦都要翻翻嚟就係我哋必須承認古典音樂係它是過去的音樂。 嗯， 依個係好現實，好正常。 係啱啱 嗱，阿謝 KJ 你所講就話誒點樣傳播個信息咧？我記得你有講過咧，有接受訪問咧，就話咩叫熟韻入傳咧？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啊？熟韻入傳啊？ 點解你會聽到依、這、一個 ？OK， 熟韻入傳係我一個心法嚟嘅，練琴嘅心法嚟，係我舊年喺依個 就係煮熟個熟啦， 喺個 Instagram 嘅嗰度分享。嗱，你彈，你如果你學一首歌，我唔知點解你講到依個 topic 嘅，但你問我就講啦。嗱，你要有四個 part 嘅，第一你要好熟嗰首歌，入咧你要入到個。你要熟之後咧，好老練同埋輕易咧，你先可以好入到嘅 music 嘅。 就穩啦， 係啦，咁入咧就要在內同埋唔知內定咁東西啦嚇。第三咧就要穩，你嘅人你彈奏嗰時你要穩陣穩陣，你好老定啊，跟住到最後你嘅音樂先傳遞，咁係我彈琴演奏嘅心法嚟嘅。 即係表演嗰時嘅。 冇錯，呢個係一個學琴生，我唔知點解你會講呢樣嘢，但係好有趣，係啦，就係咁。 熟入穩傳啊！ 熟穩入傳係。 熟穩入傳係。因為我記得有人問過你，你彈緊。表演嗰陣時候，你諗緊乜啊嘛？ 係啊，唔係咁嗱，其實如果講諗咁，我通常會話我諗緊呢個宇宙，或者我同我宇宙擺或者人類帶俾我乜嘢靈感，我就通常 connect with 嗰樣嘢。但我唔會用諗嘅字，因為我覺得中國人嘅宗旨咧係好容易講話，我要一個信息去諗，即係我要一個故仔，即係依首歌係表達愛情的咁樣。但係古典音樂唔係咁樣嘅，佢係我唔亦都唔想用抽象化，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純粹係咁樣。 可唔可以話咗個意義字咧？ 唔係故仔係我嚟 sell 嘅。即係等 係啦，古箏攞嚟 sell， 但佢未必係嗰件事。 你而家所有嘅流行曲都係嘅，你訪問所有嗰啲 冇錯啦。 喂，你呢首歌係 講咩 嘅？講咩㗎？咁於是，哎呀，有一日咧，即係落好大雨啊，我真係望出窗外咁啊。咁然之後我就諗起，哇，愛情可以好悲傷呢 件事。 即係呢個係愛嚟 sell 嘅，你唔好信。 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華人嘅一樣嘢嚟㗎，需要一個古仔。 嗱有啦，十幾年前咧，美國咪好流行一個叫苦嘛，佢咪逼佢個女咧話你一定要彈咗個琴咧，你先去食飯去廁所嘛，咁佢就逼去個女度練琴，要點解要點解要不定練不停咁練咧？咁悶彈嚟彈咗嗰啲， 咪要熟熟品入傳咯。 係啦，你就要熟到咧，好似本能條件反射，你先至可以意會到呢首歌嗰個境界。 咁使唔使 嗰個情感啊？ 即係呢個咧，我哋踢而家踢足球有個 term 嘅，叫做 automatic， 咪即係熟品入傳咯。 咪等於打網球200公里一個波，你點接啊？就係你要。 唔係咁，但 係 翻翻嚟依個就係點解頭先一開始問點解一定要好細個開始學，就係依個原因啫嘛。 你就要 automatic， 即係好似我哋講中文唔使諗，我講普通話我要諗咁解啫嘛，即係一樣嘢嚟嘅。 啱嘅嚇，咁啊，另外有一個講啦，你頭先講到即係喺外國讀音樂咁殘酷啊，咁但係其實香港。即搞音樂好揾錢喎、 哦！咁呢個就係講就係、是、一個撈，而家得個撈字，即係 邊個撈啊？撈嘢個撈， 撈嘢個撈，因為香港係當然啦，因為香港係好難生活嘅，咁所以你要達到咁上下嘅水平咧，即係講生活水平咧，其實係講你最後你撈到幾多， 嚇揾到幾多錢 咯？咁因為 買到幾多層樓咯？ 係啦，咁因為。佢到最後，佢有啲人會選擇將呢樣嘢變成個技能，而係冇問題嘅。但我只不過講話要承認啫。 甚至我覺得咁嘅，即係你好多時候咧，啲話阿媽咧，即係你有個細路仔要學音樂嘅，誒冇啊，揾唔到食，咁你係錯啦，阿媽。而家係音樂係好揾到食嘅。 In fact， 你咁樣講，諗起我以前一個學生去學 violin 嘅，佢咧個女仔好聰明，跟住我問佢，但係佢冇興趣，佢同我講，我真係冇興趣學。但係我問佢，喂，點解你要學到中四？佢同佢講唔係佢阿媽講話，哦，因為我想第日我做讀緊大學嗰時候有個可以做個副職，可以教琴咯咁咯， 係啊， 好串咁同我講， 係啊，教琴好好揾 嘅，係啊，所以翻翻嚟就係依一個風氣，個風氣就係佢哋知道，哦，原來佢唔需要讀完咗音樂，佢都可以話副業可以 教琴。 In fact， 我識另外一個朋友，佢以前係讀唔係讀音樂，好似讀 science， 佢喺唔知喺 BU 定係 CU 學讀，但係佢識拉琴，佢拉琴佢讀緊大學嗰時候已經買樓咯， 係啊。 系啊。 但我谂翻我 嗱， 一古典嗱，古典音乐以前嘅历史咧，嗱，我哋讲莫扎特啦、贝多芬啦，嗱，莫扎特都有好大问题啊。佢成日就谂住作曲唔教琴，佢老豆啊闹佢，喂，你要教下琴咧，你先有收入噶。咁其实喺古典音乐史里边，其实好多作曲家去到都要周围拗，即系拗嘢捞噶。 系啊，全部都有 sponsor， 好多嗰啲首，好多时候佢哋一首歌 dedicate 都系都 dedicate 嗰首歌都系 dedicate 俾佢哋 俾 个 老细咯。 咁但系呢个都唔关事，即系佢哋我必须实实讲，我成日都讲一个 artist 系必须谂埋佢自己点样维生，因为一个 artist 我理得你做艺术家，你都系社会嘅一份子，你系有一个社会责任你自己所谓维生噶嘛，所以我唔系话做音乐嘅 business 或者去捞系一个错误的东西，它不是，但系我认为整体上翻翻嚟，你头先成个节目问我第一个问题， 系 就点解咁多人读？原來咁多人撈，但冇乜人做咧。其實你第一個問題就問呢個問題啊嘛。所以我覺得 好吊 香港嘅特點就係呢樣嘢。係 啦，咁我翻翻嚟就係、是、 好多人教，冇好少。 係，我唔想抬高自己，亦都唔會。但係我覺得一個需要少少軟件嘅， 係 或者一個初衷嘅。如果係講一開始同埋最後啊，你嘅軟件就是你其實最後想做咩？你嘅初衷就是你一開始想做乜嘢？係 等於我個以色列朋友。佢幾年嚟一次香港，佢有兩個問題我答唔到佢啊。佢話：啊，你香港話搞科學園，點解你啲科學園咁多啲 樓？ 咁唔係啊，咁多啲商業大廈咁啊？我哋以色列搞科學園，唐樓啊，舊樓嚟嘅喎，係嘛？係嘛？咁好啦，嗱，你話你有音樂好犀利咧，點解冇地方買啲唱片啊？ 哦、 或者係買音樂嘅書啊？佢話點解咁少嘅呢啲？係咪就係話誒好多人去做，但好多人撈，但好少去做啊？ 係好多人撈，冇多人做， 好奇怪喎呢個現象。 我覺得係 take courage， 即係勇氣，即係你夠唔夠得去諗同埋想像，同埋去做出嚟。咁到翻翻嚟再綜合咧，亦都係需要好多 sport support 嘅，即係 sponsors 啊，亦都需要有個方法去做咯。係啊， 唔係你計啊，唔係你計下條數啫。雖然香港七百幾萬人口，有幾多個樂團咧？即係古典音樂界啊，都兩隻手數曬。 哇！呢、這個係呢、這個，但係呢個亦都再複雜少少問題，我唔敢講。 即係其實係咪好？其實好多人都諗住係啲點講？即係佢要搞掂咗維生先啦，然後儲錢係好想自己有個獨奏嘅演唱會，係咪好多人都香港從事音樂都 ？Sorry， 係香港冇人啊，冇除咗我呢個傻仔之外，冇人後 生 走。 係做事， 因為好多人就會即刻問我：，哎，我揾唔到觀眾喎，家政個所以咪唔做咯。 係咪圍唔到皮嘅？真係即係譬如係 絕對圍到皮，但係問題係佢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水平，同埋佢識唔識做？令到佢係可以有觀眾去睇佢， 同埋你佢係嘥好多時間， 係他嘥好多時間。 你要籌備嚇，你要定曲目， 即係唔係講一兩年嘅，即係 唔係你要夠膽，同埋你要諗咯。同埋我最後我想講就係覺得一個音樂家一定要必須認識呢個社會係什麼回事。如果佢本身都唔知道古典音樂喺呢個社會係咩一個 position， 咁佢當然唔會做啦，或者甚至唔會花心力時間去做啦。係啊， 嗯。 梗啦，你話一個鐘頭好似阿 K 姐話齋，而家都公價差唔多千幾二千蚊。 唔係，公價又冇咁高嘅，唔係 OK。如果 OK， 我可以講個公價點樣？如果佢係讀完音樂， 係 喺邊度讀都好，基本上佢好容易可以收到600蚊以上。 係 呢個 一個鐘 啦，係啦，有原因嘅，因為有好多唔係讀音樂嘅人都會教音樂嘛。 係 而佢哋教音樂嘅價錢大概係300至600蚊度。 哦。 咁有啲可能佢中學教考咗個演奏級八級已經教琴，可能佢收100蚊至300蚊到。咁你有工嘅，即係有係啦，即係有個咁樣嘅價錢嘅一個所謂嘅一個 relation 喺度咯。係啊。 咁但係如果好啲嘅咧，咁你可以收到咁嘅錢。咁你諗下，你要嘥你計下自己條數，你自己開個音樂會要嘥幾多個鐘頭？而嗰啲鐘頭係可以教到幾多個學生？可以即係你要計埋佢所謂機會成本。 所以翻到嚟香港嘅人，香港人嘅衝字同埋嘅精，可以整到可以令到自己好叻，但係同時間都可能係一個問題嘅源頭咯，就係、是、太精咯， 個本末倒置咯， 太精咯咁我咁香港人係真係好精，咁係咁係咁就咁。 而家即係大社交媒體都係嘅，好多人話：，我做乜要買唱片啫？我而家上網免費 YouTube 都好多啦，幾大名家都得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好多好多問題。 阿 K 姐係咪有嘢同啲 fans 講啊？ 喂，我最後想同我個 fans 講就係、我哋之後玩一首最後一首歌，但我想講就係話，蘇大門公子最愛你們很好，係啦，就係、是、咁多。咁最後多謝你哋邀請我出嚟講講，我其實好耐冇做訪問啦。咁同埋今日講得好開心咯，因為我最中意講就係古典音樂背後嘅文化，因為成日話我要推廣古典音樂，但我覺得呢樣嘢冇乜意思好講。首先係要講呢樣嘢嘅文化喺香港社會係點樣樣先。 因为好多谢你哋邀请我。最后我想送一首我哋 Smash 嘅一首歌，系一个香港作曲家作，叫做《霓虹城》一首歌。 Leon Oriental 啊， 系啊系啊。 OK， 咁啊，先啊，预告下听晚先啦。咁啊，听晚咧就阿飞哥请嚟钱秀莲同埋卢伟力教授，就讲呢个舞蹈与人生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听晚听呢个广东广西啦。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听听KJ 呢首 Leon Oriental。